所未斗醉，别离离始终要下垂。我已令你快乐，你也令我痴痴醉。你已在我心，不必再问记着谁。留住眼内每滴泪，为何仍专注流默默睡？ 始终不想去追，寂寞路上如痴心，相恋也有过重复一对。如能从头遇见你，我始终不会后退，将伤心收于记忆中，亦没法去剪碎。情蜜已尽过去，冻好比一杯冷水，独自默默望苍天，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。迷雾已渐渐散去，过去的经已逝去，前路漫漫显得崎岖，还是要我去面对。冬天的欢笑，时光阴冲洗不去，在这一生中，这一生中沉醉。寂寞潮水，这世界可有谁？逝去了的

重过无涯的铁楼，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，肌肤也被你修补。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，是你去唤醒我，努力才能被爱慕。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，自己不好。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，只得你沉重身影。如果这记忆非爱情，连天都不会太高兴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。 周杰伦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的时尚干练，同时有一点神经质的都会女性的形象。这部电影是香港片的历史上最卖座的一部爱情喜剧片，有些人笑着笑着就被我们记住了，有些人唱着唱着就真的唱到了和歌词里一样沧桑的年纪。这是1999年谢霆锋作为一个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，谢谢你的爱1999，当年在台湾在大陆地区都拿下了销量的冠军，从此这个名字红遍了大江南北。2006年之后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荧屏。还记得他的这部电影吗？证人。这部电影帮助谢霆锋拿到了第30届香港金像奖的影帝。十几年过去之后，你还会记得当年在宿舍里和兄弟们一起唱过的这首歌吗？谢谢你的爱1999。 说再见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后退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，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，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